是来自小优朋友要送给自己的男友的歌曲。今天呢是他25岁的生日，超级开心，所以要带上偶像的歌曲送给你。 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还是你 什么？爱就是会生气，却不会不原谅。爱就是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他的名字。我们常说，喜欢是乍见之欢，而爱是久处不厌。而在这个世上，所有的久处不厌，都是因为用心啦。用心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，无论你在感情中用心，用心还是在你的事业上用心，你大概都会发现不一样的生活。下面这首歌叫做《曾经的你》，我想要送给一位今年本命年的朋友，他叫做一尘小丑，希望你在本命年当中一切都顺顺当当的。 如今你四海为家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滴滴滴滴的奶，滴滴滴滴滴滴答答，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疗伤。 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啊，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小小的轻松。明天还要上班，这是一个特殊的星期五的晚上，愿下面这首歌给你一丝轻松的感觉。 Lemon Tree。 一 个人孤单单的下午，当风吹着每棵树都想跳舞，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，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。我爱上了云，爱上你，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，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，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，爱多美丽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，

今天的风又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 今天北京的最高温度达到了10度，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星期五的阳光很好看，春风十里的日子大概不远了。生活里有那种如沐春风的人，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相处不累的人。而这些人他们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的温润，和他们在一起你不会感觉到紧张，也不会觉得自己一定要刻意的做些什么，就是很舒服，顺其自然。就像此时此刻你可以做着你喜欢的事情，只是把耳朵交给了北京音乐广播。如果想点歌的话呢，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。今天是大家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二天，有一些朋友呢觉得工作压力还是很大的。一闪一闪这位朋友下面这首歌呢就送给你，他觉得真的压力挺大，感觉像还没有做完作业的小孩。希望新的一年工作顺心，也希望能够遇到愿意陪着他来面对生活中种种开心快乐的人，没什么不同。 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，在我哭泣的时候，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，在我孤寂的时候。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，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的，尽管痛的哭的没说的，但那又一路走来都是顺利。 这是一首超级可以暖到自己的歌曲，也是一首安慰疗伤歌。真的没什么不同，每个人都是24小时，就算是白天那些快乐的人，你觉得他们比你幸运，但是到了晚上还不是一样，都要回到一张床一个家，去进入梦乡，开始全新第二天的生活。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大概只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略有不同吧。好了，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先到这里了，如果需要我的帮忙也可以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下半时段为你的家人朋友爱人传递一份祝福，一会儿见吧。 What did you say? And now it's too late to hold you, cause you've flown away so far away. 即日至2月25日，崔维百货崔维店大部分商品7折起，牡丹园龙德店单店部分68折，再满200减40，大成路店崔维会员再享折上8折，这个春节就来崔维百货。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，世界茶饮，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，世界茶饮， 一个电话就加盟，世界茶饮， 400-678-6888， 400-678-6888， 开启我们的事业，世界茶饮， 投资需谨慎。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对，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小王，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？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。 当然找到了，我找的酒店集客房、餐饮、会议于一体，宴会厅容纳350人呢，8米高的奢侈空间，舞台、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，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。 真不错啊，哪家酒店？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，欢迎您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The weather.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明后天天气依然以晴到多云为主，地面逐渐转受弱气压场控制，扩散条件整体不太好。明天有弱冷空气活动，气温明显下降，乍暖还寒，预计双休日最高气温在3到6度。这个季节气温波动起伏也是正常的，请大家注意及时调整着装，谨防感冒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北风3级左右转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5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东转南风3级左右，最高气温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九十七点四兆赫， 九七四半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今年春节电影市场异常火爆，据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管理处介绍，在假期北京人口离京流动较大的情况下，本市共放映电影5.71万余场，同比增长7%，观影人次达382.87万，同比增长48.1%，票房1.82亿多元，同比增长50.4%。去电影院过年已经成了春节假期群众文化生活的标配。由法国图卢兹 PAT 动画公司出品的动画电影《虎皮萌企鹅》定档3月16号。这部以丛林为主题，集萌宠、爆笑、冒险、成长、正能量等元素于一身的合家欢动画电影，将陪伴影迷朋友迎接春暖花开。浙江卫视《中国梦想秀》将于2月25号21点10分改版回归，打破助力理念，树立逐梦诉求，用180天追梦日记真实记录每一个追梦人的践行轨迹。同时，周笔畅、张碧晨、黄奕、乔杉、杨迪作为本季的圆梦大使，与观众一同见证平凡人实现梦想的过程。由赵又廷、马东、高晓松、蔡康永联袂担任导师的观点分享类节目《奇葩大会》第二季将在本周再次回归。因《万物生长三部曲》被读者熟知的知名作家、诗人冯唐亲临助阵，22导演郭柯也在本期节目中分享了成名后的心境。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。爱得更久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此时此刻是2月23号星期五晚上的9点34分，欢迎来到电台点歌节目《爱得更久点》。此刻呢，你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，留下你的所思所想，所要祝福的人，还有那一首特别的歌。下面这首歌耿耿于怀。 七月的风吹过，阳光洒满了整个，我们十指紧扣着，听同一首歌，那一场大雨滂沱，时间在这里定格。17岁的我总爱傻笑着，说时间抵不过你我，时间是一个 不管你走出校门多少年了，我想那个当初啊有简单勇敢的快乐的你，也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为之所动，同时你也会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这种校园情节。希望你永远有一颗少女心，不一定要喜欢粉红色，不一定要有一大堆的玩偶，不一定要在打雷的时候尖叫着躲回被子里，而是不管你懂得多少成人世界的规则，不管你被这个世界伤害了多少回，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你依旧愿意去好奇，去拥抱，去相信，去发现，去等待，像一个少女一样去爱。 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，也相拥抱着你，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，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，然后说哦，原来爱是你哦，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擦肩而过，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，哦，等了你好久，哦，记忆缘分的发案，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，啊啊，光一缘分的结，买一缘分的答案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。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，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，也相拥抱着你。 擦肩而过，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，然后说哦，原来爱是你哦，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，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，哦，等了你好久，哦， 真爱可能会迟到，但是绝对不会缺席的。所以这首歌叫做《致姗姗来迟的你》，希望你也在全新的一年当中有耐心继续等待生命中的真爱，嫁给爱情。下面这首歌呢，真的是每一次登场都会有属于听众朋友独特的一份记忆。今天晚上呢，这是来自喜欢过你却没有让你知道的兔子，要送给狐狸金先生的。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短暂出演，给我留下美好回忆，你要谢幕了，我也要离开了，祝福你。这首歌是我们的结缘歌曲，也做来当做 happy ending 的歌曲吧。 清晨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忍着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。 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，好幸运。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展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。 晚上9:45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，来到爱的更久点，在周五的晚上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，这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份祝福了。明天呢，大家还要上班，但是男左女右和爱得更久点呢，就要下周一的时候才能和各位见面了。祝你们明天工作顺利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在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当中等着你。 我们都受过伤，那是寻常，痛淡灿烂，被遗落的时光，被废弃的答案，心生无人之地的沧桑，被讪笑的不堪，重装不敢，来回碰撞，你不说难，我不怕难，你是我的证据。